안녕하세요，欢迎收听 韩国娱乐星期四 播出，就在星期四。 我是苏， 我是琪， 我是娜， 马上就来听听这周有什么星期四。 相信最近大家都沉浸在善宰和小帅戏中的粉红泡泡，希望也被两人的售后服务甜到不行吧。这则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另外一对恨不得他们戏外也在一起的荧幕情侣，那就是朴宝剑和秀智了。 还好的， 我没有希望他们在一起。 我也是哦。 你们真的很过分耶，哪有这样子的，还给我一搭一唱。我就站他们，希望他们在一起。不知道你们最近有没有被他们 IG 晒的情侣照给闪到？ 有， 算有啦， 对不对？ 很像 什么 闺蜜照。 这几天连续公开的放闪照啊，闪瞎了数万个网友，像亲密的脸贴脸啊，或是一起做一些调皮可爱的小表情，秀智还会挤弄朴宝剑圆鼓鼓脸颊的影片，就是这种很居家生活的情侣互动，成功引起大家的讨论。我还特别去观察他们平常一般的贴文，可能都是2000个留言而已，这些放闪贴文下都有超过10000则。 但确实因为他这些放闪贴文，我真的有引起我兴趣去看他电影的预告，进而就是对这部电影有兴趣。 这些照片都是他们在拍摄电影的时候留下的道具照，这些贴文都是在为他们主演的电影 Wonderland 宣传。 야너어디야너왜아직도안와 못가잖아나도가고싶다오늘네가있는지구가유난히파랗고밝다 좀다른사람같아요 Wonderland 是在讲述透过人类发明的 AI 可以让人们见到再也见不到的爱人们，跟他们再次对话，甚至是相见的故事。最终宝剑和秀智就是饰演一对相爱的空服员情侣，宝剑因为一次意外变成了植物人，秀智为了想念男友而决定申请了名为 Wonderland 的服务，去一趟虚拟世界和宝剑再次相见。秀智也实际在 IG 写下一篇长长的思念信，他就有写说，我真的好想他，泰柱是这样的，唠叨吵吵闹闹，但又常常笑得很开心，亲切的模样，还有有时生气的模样啊，还有他那宽广的肩膀。我之前很常会去看他，但看着卧病在床的他，觉得越去看他越觉得心累，所以现在不怎么去了。把角色心境完美的呈现，导演金泰勇非常感谢秀智，这其实是在剧本里面没有的。这贴文一发出来啊，也让不少网友也跟着看着看着就哭了。刚只先提到了两位主演朴宝剑和秀智，其实还有其他黄金演员阵容，有汤唯、郑有美、崔宇植，还有孔刘的特别出演。孔刘饰演的是一个 AI， 待在汤唯旁边，就是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我觉得这个角色超级特别，他是这个虚拟世界创造出来的 AI 人物。然后另外郑有美和崔宇植则是 Wonderland 这个现实中的员工。郑有美从小就利用 AI 和他爸妈交流，崔宇植则是在工作中意外发现了家人的秘密，所以感觉他们每一条线都跟这个 AI 的虚拟空间或者是人有一些关联。其实这部电影很早很早以前就拍完了，他是2019年选角，然后2020年拍，拍完后朴宝剑去当兵，然后他都退伍回来大概1-2年了，这个电影才上。 像美剧还是黑镜已经有拍过很多这样子的题材了，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可以拍出一些新意来。 嗯，对啊。 那我觉得韩国制作公司或是编剧吧，厉害的地方都在他们很会说故事。 嗯， 所以就也很期待他们这样子类似云端情人，云端情人啊， 你看有一点像， 对那种。这个概念他们会用什么样的故事来包装？ 接下来的这则新闻呢，很有味道。等不到爱的迫降第二季，却等到北韩上演时的迫降吗？ 真的很有味道。 在5月28日晚间呢，南韩民众的手机收到空袭警报，通知北韩有空投不明物体，户外活动要小心，以及发现时请勿靠近，同时向军方申报。原来当天北韩向南韩投放出好几百个装了便便的气球，这些气球被发现飞越京畿道、江原道等边境地区，有的还继续飞往中青道、青 庆尚到全罗北道，这是北韩有史以来针对南韩最大规模的气球挑衅行为。 我刚刚想到一个词，真的可以反映出南韩的情景，就是始料未及。 烦死了，烦鼠了、欸， 我们这样子笑好吗？ 我在想，为什么这些粪便可以飞这么远？这很夸张哎，因为刚它飞越的区域真的是飘到很远很远很远的地方、欸 啊，而且是那个氢气气球要可以这样子平稳的飞飞飞飞飞飞飞飞到某个地方降落哎、欸。 北韩投放出的呢是直径3到5公尺的大型气球，上面挂着一个塑胶袋，里面装满了粪便、烟蒂、废电池、传单等各种垃圾。 废电池真的很过分哎、欸。 连接气球和塑胶袋的绳子上装有定时器和炸药，让地球在经过一定的时间后爆炸。 地球 让气球， 我要吓死我了！ 啊、，sorry， 国际武器。我觉得这也是北韩有可能会做的事情。 大家同归于尽。 对， 让气球经过一定的时间后爆炸。5月29日这一天，在南韩各地的警方和消防队都有接到发现便便气球的报案，甚至在首尔市中心也有。北韩直接挑衅的行为带有又浓又臭的威胁意味。 这个威胁好让人害怕哦， 真的。 南韩军方是使用雷达、热监视等设备探测北韩飘来的便便气球，没有将他们击落，而是监视他们的下落，再安全的收集处理起来。那军方解释这么做的原因有两个，首先是大部分的气球都是流向边境地区的民间住宅，如果中途拦截，让气球碎片和里面的粪便会误掉下来，可能会对一般的平民造成伤害。另外，如果气球飞在空中，可以使用的防空武器有限，必须出动轻型攻击机，但是发动飞机来对付气球是没有效率的，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他感觉光是要对准就很难。 对啊， 那更重要的是，如果有飞机或是防空武器向北韩边境射击的话，会被认为是南韩发动攻击，马上会变成北韩挑衅的借口。所以南韩军方表示，他们的应对是考虑了多种面向，希望能最大限度的减少损失，同时能达到最佳的效率来处理这些便便气球。虽然不能排除北韩利用气球实施生化恐怖攻击的可能性，但是目前南韩的军方认为这个几率比较低。南韩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公共事务主任表示，朝鲜的行为明显违反了国际法，严厉警告朝鲜要立即停止不人道和卑鄙的行为。至于北韩为什么选在这个时候发动便便气球攻击呢？有分析认为，这是为了改变北韩发射卫星失败的局面，想要转换国内舆论气氛与外界的注意力，以及向近期脱北者团体散发反北传单的强烈抵制，因为北韩真的非常非常非常讨厌这些传单。在便便气球发生前，北韩的国防部副部长金康日就公开威胁说，有大量的卫生纸和垃圾很快就会发到南韩了，结果两天后就实现了，看来是选在刮南风的日子里进行的吧。看来这个记者是柯南来着吧。 真的耶，他很强耶。 那由于大规模的发射气球这种情况并不常见，所以有人担心未来不排除北韩会再出现各种挑衅的行为，南韩是否有必要重新审视应对北韩的策略。 如果真的是丢一些什么生化武器或是病毒之类的，真的也会很可怕、欸。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是最近在 Netflix 热播的韩剧 The A Show。 上周有跟大家简单分享到，这是一个关于八个人的生存游戏的故事。今天要跟大家分享这部剧的三个 TMI。第一个 TMI 是剧中的才艺表演，剧中有一个秀是要才艺表演，7楼的表演是直笛演奏，3楼的表演是舞蹈。这两个表演播出后就引起了众多观众的赞叹。7楼用鼻子演奏直笛的场面，演奏的曲子正是南九州在《Lil Quiz》中的名场面，用直笛表演大黄蜂的飞行。饰演7楼的演员朴正明在 casting 上这个角色之后，真的找了那个南九州演奏者面对面授课，经过无数次的练习，最后在剧中为全球观众献上了一个听觉的飨宴。再来是3楼的舞蹈才艺表演，这个场景是与 Dancing Night 第二季冠军出身的舞者金雪镇合作完成的。拍摄现场刘俊烈需要按照角色设定跳得有点笨拙，但因为跳得太好了反而 NG 了很多次。第二个 TMI 是关于参赛者的服装，导演韩在林和服装设计师刘贤明希望在企划的过程中，除了布景之外，服装也希望有一些看起来很假的元素。 所以才诞生了在宿舍 T 恤上面用手工绘制夹口袋夹领带的特制手工制服。那他们也根据八个角色的个性在服装上面设计不同的风格，增加了细节。例如八楼是没有穿制服的，表现出放肆和自由奔放的形象。七楼是穿着合身的西装，显示出绅士和智慧的形象。三楼则是有点笨拙，所以衣服就会稍显宽松。一楼因为曾经在马戏团工作，所以参考了卓别林的风格设计。这些服装不仅让角色更加鲜明，也为了剧情添加了不少趣味。最后第三个 TMI 是关于片头曲和结尾字幕。李艾秀的片头每集都会有不同的角色开门，会有一首熟悉的旋律响起，那首歌就是鲍勃温顿的 Love Lonely， 这是一首英文老歌。韩在林表演表示，现在的社会充满了刺激和竞争，之中也有不得不的孤单。他认为鲍勃温顿的 Mr. Lonely 轻松愉快地展现现代人的孤独感，与作品的性格非常契合，因此选择了这首歌作为片头曲。此外，李艾秀的每集结尾字幕的顺序不一样。韩在林导演表示，李艾秀不仅是八集的剧集，更是八个人的故事，因此每集的片头会由不同角色开始，结尾字幕也会根据每一集的重点角色有变化，强调这八个人都是主角。总结来说，李艾秀不仅剧情紧凑，角色鲜明，而且在各个细节都充满创意。有兴趣的话可以上 Netflix 上收看，八集已经全部都公开了，我花了两天就看完了。 最近站上梦想中舞台的男团 SEVENTEEN， 他们成为继东方神起之后第二组唱进日本神奈川日产竞技场的韩团。 SEVENTEEN 今年一月在澳门结束亚巡后，随即就公布要在日韩两国举办安可演唱会，没想到这一办场馆的规模一场比一场还要大。三月底他们首场安可演唱会在仁川亚运主体育场，可以容纳30,000多人。四月底则是在首尔很难租借到的场地上演世界杯体育场，可以容纳40,000多人。接着就在五月大阪养马长军路上竞技场和神奈川日产竞技场举办，分别可以容纳50,000多人和70,000多人。八场安可演唱会吸引了高达38万的观众，这个数字我看到真的是惊呆耶。在查新闻的时候又有另外一个数字让我感到很惊讶，就是你们应该都知道日本的演唱会基本上都是用抽选制的，然后官方就有透露说这一次 SEVENTEEN 他们在日本的这四场演唱会啊，光是收到申请的次数就超过280万。接下来就跟大家分享日产竞技场有多厉害。那它其实算是日本最具代表的演唱会场地之一，没有一定粉丝基数的歌手们基本上是很难站上这个舞台的，而唱进日场的韩团更是屈指可数。第一组就是东方神起，他们分别在2013年和2018年在这边开过两次演唱会。第二组就是上个月刚演出完的 SEVENTEEN， 接下来七月换 TWICE 接棒，将成为第一组站上日场的女团。 TWICE 好厉害哦， 真的很厉害然后我原本以为日场已经是日本最大的演唱会场地，结果那天在看 SEVENTEEN 的演唱会直播的时候，队长 S-COOPS 就说听说还有更大的场馆在等待他们去。原来在日本还有一个更难挑战的地方，那就是新国立竞技场。 在哪里？ 在东京，然后它最多可以容纳80,000人。它跟首尔上演世界杯体育场一样难申请，因为主要是作为比赛用的场馆，所以要租借场地开演唱会这件事情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那自从它重新开放之后啊，只有三组日本歌手唱进这个大舞台，就第一位是他们的摇滚天王矢哲永吉，第二位是 May 奖在2023年在这里举办了演唱会。很特别的是他举办了这场演唱会是全场没有观众的，然后这个演唱会是在 YouTube 上全程免费直播，我觉得超酷的。然后再来就是今年四月阿斗第一位日本女歌手站上这个舞台，期待未来有朝一日 SEVENTEEN 可以成为第一组踏上这里的韩团。我在这边许愿， 那我许愿中间有我一张票 真的80,000人总该有了吧。SEVENTEEN 因为今年他们面临成员们即将要入伍，所以可以说是活动满档。简单的分享一下他们接下来的行程，六月将代表韩国成为第一组前进英国最大规模的音乐节格拉斯顿伯里。七月呢则会在韩国举办两场克拉岛，就是他们的粉丝见面会。紧接着九月要去德国音乐节 Lollapalooza， 也是今年唯一一组受邀的 K-POP 艺人，可见他们2024年的人气又更上一层楼。 接下来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的是白种园的节目 Backpacker 背包主厨推出了第二季，最新的预告竟然又看到李道宪的身影，他不是在当兵吗？ 对啊，他怎么可以一直出演？ 由 K-Food 始祖韩国知名厨师白种元老师的综艺节目 Backpacker 台湾翻译是背包主厨，这是一档由 TVN 制作的主食综艺节目，主打极限出差料理团的概念，主持人每集都会到不同的地点遇上不同的客人，他们需要接受客人的委托，在限时内运用一个背包能容纳的材料分量去及时煮出足够的料理。节目的口号是我们到哪里哪里就是厨房，展示了料理团在各种极端的环境下要进行烹饪的过程。第一季的成员有白种元、吴代焕、安普贤还有丁丁，他们会在每一集接受到不同的任务，像是要为22名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组成的选手们提供可以素食吃到饱的餐点，或是为250名消防学员提供凉爽的料理。第一季还有个比较特别的是，他们要为120名饲养员提供消暑的料理，还要为4只大象准备消暑的零食。为大象准备了消暑的点心是什么呢？ 是什么？水果， 差不多西瓜水果茶。超酷。酷，我觉得很好笑。有些是要去深山里面，要帮22个人准备什么样的料理，他就要背着那22个人的准备的料理，跟可能到现场会什么器材都没有，然后他还要准备锅具什么之类的。所以他们其实第一季超辛苦，你就看到白种元老师背着一堆里里口口，然后再爬山。所以第二季制作单位帮料理团们升级他们的装备，从背包变成像是背着背包的卡车厨房。 所以他是卡车， 他是卡车。 那所以还是有背包， 也是背包，因为他把那个卡车后面做成一个背包，所以像是背包。第二季的成员有原本第一季的白种元老师还有安普贤，另外加入了新成员有喜剧演员李寿根还有许清焕，还有演员高根少。李寿根被形容为万能的工人，在各方面表现都非常出色，尤其是擅长与人接触，是第一集的最佳成员，为节目带来乐趣和活力。安普贤是唯一一个有经验的成员，他被白种元老师称为是得力的助手。高根少则是负责力量和吃播，他在节目中不断的搬运重物，展现了自己的力量和阳光的笑容。他在第一个出差地点品尝到白种元老师的料理之后，表示只要能吃到这一些，他可以一直工作，一直工作，这让人更加期待他吃播的表现。第二季一开播就有非常好的成绩，首集播出就创了全国平均收视 4.9， 有线频道同时段收视第一。 那你讲到现在都没有听到李道宪 要来了。而第一集的最后，出差料理团收到了一个新的任务，要去军乐队准备料理表演。预告中看到出差料理团认真努力的进行料理，这时候就看到了一个穿着制服的李道宪，手拿餐盘排队感叹的模样，为节目增加了期待感。他可以真的说是完全没有军百旗的演员呢。继百想艺术大赏之后，又可以看到他在节目中出现， 所以他在第一集就是露个脸而已，连个台词都没有。 他第一集只有在预告出现，但是播出的时候已经第二集已经上了，所以大家可以去 Friday 影音上面收看。嗯，而且这次其实也是因为李道宪出现在这个节目，所以也让我对这个节目有兴趣，然后我还在录音前一天把整集全部看完了。 那你觉得这部的看点是？ 我觉得就是要在很让你意想不到的地方去设置一个厨房，然后在那边做100人以上的料理，这件事是有点蛮让人惊艳的。你要想它其实是在一个黎明活动区域，就是一整个空地里面，然后你要做150个人料理。然后第一集的话就是白种元老师就是弄了很多类似油桶，然后上面就摆了超级大的锅子，全部这5个锅子里面全部都在做同一个料理，然后就沿路走，沿路搅，沿路炒，然后其他人就在旁边狂切菜狂切菜，然后他们就还要因应这个时间点做不完之后要立刻改菜单什么之类的。 很像在玩那个 Overcook。 那安普贤在里面的表现怎么样？ 很帅，刚有说他是有经验者，因为他是第一季就在的，所以他其实到现场会 cover 很多事情。例如白种元老师如果去买菜的话，他一个人在那个空地架出所有的炉子，所有的琉璃台要放哪里， 所以他是负责什么土木工程的部分？ 没有没有，他就是负责就是他扛起这一切，然后告诉大家要怎么做，因为其他人都是新人。嗯，然后在里面就非常美丽，然后就是这时候要切菜的时候，他就会从包里面拿出一包他自己大菜刀，终于轮到我上场了，然后就开始切。白种元老师就会说哦我要什么，然后就摸摸地上，就是有一种合作无间的感觉， 得力的小助手。 对，得力的小助手。然后其他人目前还是有在被嫌弃的状态，就例如你开个番茄罐头也开太久了吧，有一个人又很爱聊天，他就会骂。 李寿根吗？ 应该是李寿根。他就直接说你真的话太多了，你可以话少一点，这样小小嫌弃了他们一下，就觉得很好笑。 他不看综艺节目？ 我真的不看综艺节目。 所以他愿意，他喜 欢代表 他愿意推表就真的好看， 没错， 有点像就是这位，完了没声音了，先这样子哦。 接下来的新闻是最适合夏天的食物，平壤冷面的价格持续上涨，一碗接近20,000韩元的冷面即将出现。相比韩式烤肉、炸鸡等韩国料理，冷面的讨论热度就像它的名字一样冷。但是它是一道很有历史渊源的传统韩食，一旦爱上冷面的人再也无法忘怀它酸甜好滋味。你们是喜欢冷面的人对不对？ 我爱冷面， 我爱死了， 而且我特别喜欢冷面配上烤肉，完美 完美。传统的冷面呢，必须包含三个重要因素，一是新鲜制作的荞麦面，二是看起来没有味道却风味细腻的高汤，三是各种丰富的配菜。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无论春夏秋冬，这道餐点都必须冷的吃。 没错，不够冷就不叫冷面， 真的最好加冰块、啊、 会加碎冰、 嗯、对。 那今天介绍这间在首尔已经有几十年历史的平壤冷面名店，叫做又来屋屋嘞屋。它的冷面呢，被誉为最接近北韩平壤的道地口味，也是韩国必比登推荐的美食餐厅之一。 必比登很厉害呢。 又来屋的平壤冷面，面条是采用马铃薯和荞麦混合制成，属于细软又有嚼劲的口感。汤底70年来坚持只用牛骨炖煮，最特别的是分别加上水梨片、水泡菜和萝卜，装在香气浓郁的牛骨汤中，搭配小菜清脆香甜的滋味，成为平壤冷面的最佳黄金组合。又来屋除了最有名的平壤冷面，他们家的铜盘烤肉、生拌牛肉、辣牛肉汤也是经典之作，难怪又来屋可以被首尔市民选为最适合宴客的餐厅之一。五月开始正是平壤冷面的旺季，冷面的价格也持续上涨，在又来屋一碗平壤冷面的售价已经来到16,000韩元。有老客人说，因为每家冷面的口味都不太一样，各家餐厅都有自己的特色，虽然变贵了，每个月一定都会去一次，他觉得目前这个价格还算是在合理范围内。根据韩国消费者院的调查，食物的价格一直在上涨，冷面被认为是上涨最快的项目。四月首尔一碗冷面的价格为11692韩元，去年同月是10923韩元，相比增加了7%。炸酱面与紫菜包饭同期各是涨了3.3%与4.5%，那冷面的涨幅明显大得很多。 我刚刚在算16,000等于是台币一碗要400块 冷面呢、欸？ 一碗冷面 很贵耶、欸、 但是如果说以我们观光客去吃，也会想说他算了就吃一次。 没错，也是， 但当地人可能如果常吃就会觉得蛮有负担的吧。 没错，嗯， 对。 但我冷面好像通常都是在烤肉店吃，没有特别为了平壤冷面去吃。 嗯，我好像没有吃过正宗的平壤冷面。 平壤冷面餐厅的一位负责人表示，平壤冷面本身就是一种有粉丝基础的食品，像是某个明星的感觉。 对啊。 所以顾客的数量呢，不会因为价格上涨而减少，中间价位的餐厅正在慢慢的消失，使外食族呈现 M 型化的消费趋势。在它变得更贵之前，大家赶快把握机会去吃吃看。 但我真的很喜欢冷面配上热热的烤肉， 一个汤匙上面放一坨面，再把肉放在上面，整口吃下去， 冷热一起吃、 哦、超好吃。 讲完好想吃哦， 想吃哦， 怎么办？ 以上就是这周的韩国娱乐新奇事， 喜欢的话赶快订阅 并给我们5星好评哦。 安妞， 谢谢大家。